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酒是喝点儿正好，烟是刮骨钢刀。哎，你看这个定场诗呢稍微改了一下，个人认为更合理了。酒呢不是不让您喝，少喝那是对健康更好啊。当然不喝也没事儿，不喝就对了，少喝呢，哎，你看酒是少喝啊，喝点正好啊。烟呢，烟这个对身体明确说有百害无一利，所以说刮骨钢刀别抽了，包括电子烟。利是惹祸根苗，并不是说简单的啊一概而论。哎呦，这个有钱的啊，这个财帛，讲话过去叫黄白之物。什么叫黄白之物啊？过去那个流通货币啊，不是现在的纸币啊，也不是钢镚儿，哈，金子银子啊，那个金银元宝之类的，那可不是黄白之物吗？金子是黄的，它银子那就是白的呀。啊，不是说这个谁家里有点积蓄，哎呦，这不行，这个啊，这惹祸，这个啊，赶紧花光了吧。哎，别，积蓄该留还得留，那你必须的呀。什么是惹祸根苗呢？利，这利呀是个广义的概念。哎，这个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那么要是取之无道呢，惹祸根苗。哎，最后一句，气势烟熏火炮，这还是人家那个定场诗的原词儿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啊，看一些个社会上的新闻，哎呀，别车斗签儿，哎呀，喝多了酒之后喝干仗啊，较劲，哎，这各种各样的，因为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最后酿成了啊案子了，公安机关都介入了，警察都给请到那个派出所去了。哎，这个不是，就是争强好胜，一口气儿闹的气势烟熏火爆。武王伐纣出西岐，萧何拽住韩信衣，曹操画容逢关羽，是立心独抱把话题，从未拜师学艺，打小业余，哎，打小爱好业余，这就纯粹是出于业余爱好啊。这个听人家那个老艺人说评书啊，说相声啊，啊，这个跟匣子里听京剧啊，完全是出于爱好业余。不怕寒暑和风雨，好好学习呀！啊，跟书本课本上，跟老师学，跟学校学，也得跟社会大课堂来学习。哎，感悟全靠自个儿啊，就是靠自己。对了，多谢听众包容。哦，你看啊，听众说哟，就是好您这个风格这口啊，是这个谢谢您。荒腔走板说的不太好，您多包涵啊，当然有意见您提，哎，这个我一定认真的听取，多谢听众包容。还有同行出题，同行啊，领导啊，给你出个题啊，咱共同研究研究，哎，这个节目怎么能更上的一层楼，哎，更上台阶儿。哎，收听读报咱不着急。还有相声京剧啊，这就说的是读报节目。哎，对了，长话短说是闲言少叙。有手机没有？拿起手机来下载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，是听听 FM， 能直接就听广播节目，还能够在周一到周五话里话外聊天室里参与 啊，咱们大伙一块来互动。听听呢，最近这段时间改版了啊，您可以多感受感受，它有一些新的服务的功能。同时建议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，不断的了解啊变化中的世界嘛，包括北京，那是啊。说到这个啊眼前这个事情，晚报啊，这是提醒啊，咱就再多说一句，这个眼下呢，学生开学了啊，已经都上课了，但是呢我这么想啊，这个也有返校稍微晚一点的啊，这个备不住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记住了，高校返校的人员需要拿着48小时核酸证明，包括老师学生啊，这个咱们提前说是吧。另外呢，到医院去看病的啊，也是因为有这个防疫这方面的需要，方便大伙儿。晚报说了，慢病患者，什么叫慢病？就是慢性病患者，最长您要到医院开药可以开12周，那就是核算3个月了。哎，这个呢是有规定的啊，不是某一个医院里头他自己的这个要求，长期处方管理试行规范发布啊。你看这咱做再说一遍啊，这针对的是慢性病的患者啊。说您这个急症，那您还得听大夫的。这当然了，这个最好别生病是吧，平时呢得注意这个健身啊，健康啊包括养生。但是啊，这个养生可不是只等于好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这保健品啊。晚报说的，哎呀，说这个现在这个叫假养生，其实就是吃保健品，那个东西啊它是一种辅助作用，你不能说它没任何的功能没效果，这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呢，您要想让它立竿见影，这个也不太现实，咱说真的啊。这个尤其是保健品这里头啊什么都有，咱还是分辨清楚了啊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哎呀哎呦不行，我得哟，这精力上这跟不上了啊。是啊，那您别熬夜呀，一边熬夜说哎，那没办法，上班是上班是没辙，那您打夜座啊，开着夜班那玩游戏，这怨谁呀啊，不行，咱们哎呦这不行，这个玩游戏呵，整宿不睡觉啊，怎么办呢？这身体是盯不住啊啊，咱们吃人参吧，别介啊，不害真的人参咱弄不了啊，太贵了是吧，咱们就吃那个保健品吧，那里头啊，这个您还是得科学的来这个养生，这本身就不是科学态度。说实话，年轻人老说哟，你看我爸妈那个上了年岁，他们就那样，哟呵啊，他们的养生的方法也不对，老是啊那个喝茶水泡那枸啊枸杞什么之类的。哎呀，我们不那样，不那样，我们喝那个保健品，那不是一码事儿吗？就说呀，消费也得理性，这晚报说的啊，哟呵，就是现在有那个。啊，甭管是网上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，有那卖那个特卖的，特卖就是促销啊，嘿，今儿您买多买啊，越多越合适，比平时单价就便宜不少。您这要是哎买它个是吧3吨5吨的，哎买那么多，它能这行吗？这个可说呢，我就是说的夸张点，就是哎特卖。您记住啊，这特卖促销咱也得多留神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说别的，特卖促销里头有那良莠不齐的，真有发现的。尤其是买吃的，你好，这你食品更得注意了。哎，山寨食品它就打着一个什么名牌啊，或者什么网红啊，反正是有影响的品牌的名义，其实呢你仔细一看，他那包装上啊，哎，他给你玩点花活，根本就不是人家那产品啊。那我这也没错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没说我这是啊，对，那你看错了，哎，你看弄最后好，您这弄一身不是， 你给那这怨你，你买那么多呢，你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咱们事先就得做好功课，包括在网上，尤其是这个拿着手机，用手机呀，就他那个，就那个网上那购物网站里头下单，真是没数。这个还比不了咱平时在超市商场，你买东西多了，你好拎不了。家里直说："哎呀，别买了，买这么老些，这怎么往回拎呢？这个啊，多你买多少啊？你看你都挑了六七个西瓜了，好家伙，那么多西瓜，买那么多西瓜，你不说拎不动，他这怎么吃啊？我就打个比方，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有没有？商场你多少你自己还能够哎有这意识啊？这个注意点，尤其在网上浏览，在网上逛。"买着买着就没数了，哎，这便宜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价格合适，这个越买越多，而且越买越贵，到最后你这里外里一算，这一趟下来好吗？差点就超了支了。你看，所以就说呀，哎，这个哈，消费上的啊这方面的提示，讲故事啊，今儿呢咱说点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晚报啊，整个一个版，他采访的是回龙观医院的大夫，啊，他这个医院主要治疗的是和这个精神类疾病有关的，啊，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心理疾病啊，什么抑郁症啊之类的，哎，这个他这是属于他们专门的这么一个啊治疗，啊，这儿的大夫就讲啊，就是这里头他又接待了一些个老年人。这医院有一个老年精神科门诊，大夫就跟记者讲这个故事。当然，这个呢，肯定毫无疑问的，不涉及到当事人的个人信息，尤其到医院看病，这个患者个人信息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不能随便的公布啊。所以，人家大夫跟记者讲的时候呢，也都是叫做孤隐其名，不说了。哪儿来的？怎么回事情？但是呢，他这个故事听了以后，说实话啊，很心酸，啊，或者说让人听了以后不是滋味。有没有个人？你说得病吧，自己可能没太注意，个人的原因有，有没有说啊？这个社会这个层面照应不周全的地方，我认为也有。啊，这个有些个疏导必要的，哎。老年人他这种生活呀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变化当中，很多地方不太适应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、更多的来关心老年朋友。啊，当然家人是这个，首先是他要有这个责任，但是呢，咱不能只说这个啊。讲两个故事，两位老阿姨的，哎，没说吗？很心酸的故事，啊，这不是为了别的，我也不是为了给您催泪啊。呵，您这我这一讲完这故事，好家伙，您这哭的呀，哎呀，三条手绢都没够啊，三条手绢都不够啊，哎呀，那这个也没必要，也没必要啊。讲这个事情，也许有的朋友会有同感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也算是一种提示，个人也应该及时的调试一下，哎，自己的这个。心理的这个状况，你要觉得哪儿不对，这个我跟您说啊，精神这一类的这个情况啊，也不能叫病吧，精神类的这种病理现象啊，你出现这个情况呢，它不像是感冒、发烧、咳嗽，这都在面上。哎呦，这意识到了，赶紧我得去医院，或者是慢性病啊，这个什么高血压、糖尿病啊之类的。哎呦，这个定期到医院看大夫给开药，这个您都有一定的认识。啊，又头晕了，哎呦，这可能是血压高了，还是怎么着？他这精神类的这个情况啊，有时候出现啊，他是不太容易引起注意的。哎呦，这最近不行，这是胃口不好，吃什么都吃不下去。哎呦，得胃病了吧？一般人都会往那儿想。到医院，到人家这个精神科门诊，大夫一看你这个抑郁症。因为什么？你查其他的这些项目都没查出这个问题来啊？你说你胃不好，那你查完之后说这没事儿啊？这个有这么一位老阿姨，到他们这儿看病，一进门 没说两句，哎呀，哇，当时就哭了，哎呀，呵呵，我真是太难了。大夫说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怎么个难法呢？我觉得我这人一点用都没有。哟，这是一位外地来北京的老阿姨，儿女啊，她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，儿子在北京工作啊，结了婚了。结了婚之后呢，起先这段时间呢，老阿姨还在外地，后来呢，儿子说呢，您不能不来了，妈耶，您是不能不来了，您要是不来的话，那我们这个真的生活就是，哎呀，这个各方面啊困难太多了，哎呀妈耶，妈妈耶。老太太说，您这呼救呢啊，您来吧，救救我们吧。为什么呢？儿媳妇怀了孕了啊，一般都这样，这是个规律。哎，那个有时候你在小区里面看见那个，就是不上班啊，不上班，白天小区里头带着孩子，多半你上去一问，哼，十个里头得有六七八个外地口音，你这么一打听，就跟我说这个一个意思。儿女在北京工作啊，然后这个买房了啊，结婚了，结果生孩子了。之前还好，但是一生完孩子，这个又不行，爸爸妈妈您得到的这个北京来了，住的稍微的挤一点也没办法啊。这个为什么呢？我们上班啊，上班族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双职工哪有时间带孩子呀、啊？只能是您二老了。因为小孩他距离刚生下来，距离他那个上幼儿园他还有一段时间呢，你还得是家里头有人带有人管啊。说那要不然雇个人，雇个人他没挑费啊，对不对啊？还那不如自己家里头那父母亲，那你亲得挤的，是不是啊？放心呢。这老太太这阿姨就是打外地来，在北京帮着儿子带孩子。大夫说，那可以啊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一家人在一块儿其乐融融。我没说吗？哎，好家伙，这哭的这眼泪根本止不住了，哗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转眼之间呢，哎呀，那个大夫那诊室那地上那砖都湿了。哎，也没有流这么多眼泪的，我就这么说啊，他痛苦啊，难受，委屈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大夫这么一说，好言相劝，好，这一下这情感这闸门打开了之后，这个宣泄，哎呀，哭的呀，哎呦，大夫一看这得受多的委屈，这儿子怎么您了？他对我挺好的，儿媳妇也还行啊，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啊，没用。哟，那您在北京给这个孩子带小孩得带多长时间？那孩子都已经大了，都已经上了小学，都快奔初中了。那这孩子从生下来就您带着，到现在这孩子带的这么好，都上快的快上初中了，您说您没用，您在家里来说您是大大的有功啊，您是家里的功臣呐、啊，怎么能说没用？我就说嘛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没有，太失落了，没有自己的存在感了。这什么叫这怎么了？这事儿还老太太呀、啊，毕竟啊，她这个不同的地方，生活习惯呐、啊、生活规律啊都不太一样。他打外头来呢，在这个当地呢，就是在他们的小区里头呢，也没什么熟人啊。这是一个，就是平时对外没有什么交流，就是带着孩子。那么带孩子呢，当然这个儿子媳妇还是很感激的。可是你这个家庭生活这个东西，说实话啊，你说这个炒勺没有不碰锅沿的啊，吃米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，吃烧饼没有不掉烧饼渣的，见天打雁还许让雁牵了呢，啊，这个是吧？大江大浪都过来了，但是阿姨小河沟就翻了船了，哎，不，他感情心里翻船。其实孩子对老太太一样是很尊敬，但是偶尔的，哎呀，你看妈，您别用这奶粉呐、啊，这换那个不说了吗？哎，这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这孩子这衣服都没换呢？啊，你别老由着他玩，您在家里面得说他，得让他温书。那个，哎呦，该休息得休息啊。这老太太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心的话说怎么老恨的我呀？你说我招谁惹谁？你们这，你这孩子是你们的呀？你不是你们不管是吗？可是又不好 不敢不好说，直接说那不就伤感情了吗？尤其这话要是儿子嘴里说出来，老太太顶撞两句，少来这套啊，少说这个啊，是不是能给你带孩子不错了？这话跟儿媳妇能说吗？说了之后那不伤和气，那不麻烦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万一吵起来怎么办？老太太不敢说，自个儿憋着，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大夫啊，你说我在这儿就给他们带孩子，你这什么事？我在当年我在家乡的时候，我那了不得，工作各方面学习一把抓呀，我这太优秀了，我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啊，这大伙儿远近闻名的那个铁姑娘啊，铁姑娘。哎，不是，那个大夫说，哎呀，您这毕竟上年岁了，那我一样啊，不是那个他那个铁呀、啊，他这个年头时间长了，他也生锈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可以那个拿砂纸打一打，嗨，就这样，宽解，给这个老阿姨多做心理这方面的啊，治疗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让她把这心放宽了。你看，这是一种情况，还有一种，哎呀，这是凶的。带着老姐姐到他们这医院啊，这门诊来看病，一进门这大夫是抬眼一看这个老阿姨，哟，这人走路啊感觉是离了歪斜，飘飘忽忽啊，这老奶奶也太轻了，为什么呢？瘦啊，哟，我说那个您怎么瘦成这样？虽说是千金难买老来瘦，老年人瘦一点好啊，但是哟，您这也不能这么瘦啊。老太太胳膊喝着个细呀、啊，不是那您正常吃东西吗？啊，还可以，我这不正常吃吗？不敢吃，不敢喝，我哪儿都不敢去。说话也是气若游丝，哟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看看他这个弟弟。他弟弟边上是满脸忧虑啊，哎呦，我这老姐姐这怎么意思？这是我必须得带他来看看来。这个老阿姨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后来一打听，仔细一问，原来工作的时候啊，虽然不是上一位那个铁阿姨啊，铁姑娘阿姨啊，对，但这位也了不得，工作上那也是一把好手，人家是高级教师。哎呦，那不错呀。是，后来呢，他这个退休以后呢，一个人住，啊，一个人过日子，这个自己一个人啊，当然这个也还行，是吧？这个虽然说呢，他也是啊，老年人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，对外呢没有太多的交流，说没有同学吗？发小吗？啊，这个多年的关系不错，过得着的同事吗？有。但是呢，您就说这个聚会呢，他不得张罗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张罗，你不能天天聚啊，啊，你不得找个什么什么什么日子呀，或者是孩子结婚呢？哎，咱们见一面聊会儿天，那不能天天来啊，是吧？而且再一个呢，你这个见面呢，这个啊，就说啊，我想见你们了，我想你们了，那你不想想人家是不是家里还有别的事儿呢？你不能麻烦人家。再有一个最重要的，这不是你看这疫情吗？这老阿姨。这个心情跟疫情有直接密切的关系。疫情之后啊，跟外界几乎是失联了。啊，到什么份儿上？说是啊，他这个兄弟，他兄弟是也是上岁数，人家有家，啊，说跟那个老阿姨说，老姐姐，要不然您搬这边来，跟我们一块住，不去，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这一家人不，没这个必要。老阿姨还特别自觉，我不去，我自个儿住挺好。哎，我完抽空呢，我的那个下楼啊，我转一圈，就算是跟同学，过去的同事啊，暂时没有什么交往，哎，这不要紧的，没事。说是说，但是呢，这老阿姨有一个生活习惯，她呀不会用智能手机。他那手机上也没有安装下载手机银行。那你说这个要紧吗？其实没事儿。要我说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咱们这个数字化的生活呀，不能够说就弄得就哎呦呵覆盖似的啊，每一个人都得熟悉这个，不然的话，好家伙，你就没法活了。这按说是不对的。你包括一些个公共的服务系统。啊，你这公交车啊，我说我这个拿手机扫行不行？行， 我掏零钱买票，按说也应该可以。哎，这个数字生活不能说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彼此交流的阻隔，它本来应该是方便我们的。那么这老阿姨呢，不用这个智能手机没毛病，有手机就行了吗？啊，但她手机上没有手机银行，没事儿啊，您自个儿去银行办呢。但是呢，没说嘛，这不赶上疫情了吗？老阿姨啊，还有一个生活习惯，其实这个也没什么，我能理解。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她呢，她喜欢更多的用这个现金。比如说他到这个银行，他那个退休了嘛，定期的啊，人家这个单位这个啊什么各种的给他的这个什么退休金吧，啊包括比如说他要买个保险什么之类的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理财产品，到时候分红。阿姨的习惯是什么呢？定期去银行取现金。取了现金，他拿着这个到这个商场超市买东西。当然商场超市是收现金的。啊，对，人家收，所以这个不影响他的生活。他这个他就这习惯，他就这观念。可是呢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这段时间这疫情呢，这老太太就想，哎呀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说每回去银行，哎呦，这心里面好家伙，这打鼓。一个是到那儿去得扫码啊，测温扫码，他那要不是智能手机，可能有时候就背不住，就扫不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人比如说银行说，那行，那给您方便老年人嘛，啊，其他的这个方式，或者我们帮您还是怎么着啊。因为这个手机上都有这个替别人扫码验证的功能，我们可以帮您。但是老太太还是觉得，你看这添麻烦，哎呦，这不好啊，这玩意儿就不愿意求别人。那这哎，你看这样，结果呢这银行去的少。后来呢，他是换了一个住处，他把原来这套房啊，他自己那套房啊，面积比较大的，宽敞的，他觉得我一个人住着好，这太大了，他给租出去了。然后他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，他自己租，说白了就是以租养租。哎，不知道各位懂不懂我这个意思？因为他银行去的少吗？那他这个他得有手里面，他得经常有现金呢，啊。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他住的这套大的房子，这是他自个儿的房子，他给租出去了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再花钱租一套小点的房子。比如说他租的这房子，我就打个比方啊，也不是这个价格，一个月3000。啊，那么但他租给别人，他自己的那套房子是一个月5000，哎，这当中他赚那2000的差价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跟那租户就商量，你啊，给我现金。人家说可以，给您现金。这样的话呢，他这2000这不就不用去银行了吗？哎，那您就明白他这意思了。啊，他换了一套小点的房子。可是谁成想换了这套房之后啊，他那兄的再也找不着这老姐姐了。打电话多咱打多咱不接。打10回能有9回半不接。哟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后来他姐姐这阿姨跟这弟弟说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个租这套房啊，别的都好啊，就这床啊我不想用啊。是是是，你可以，你就是不愿意用人家那个原来的给您配那床啊，我想买张床，可以啊，买，那就买吧。但是近期我又不想出去。好家伙，他就这么一说，他这老弟弟没多想，赶到最后好长一段时间这姐姐没消息啊。哟，上岁数人这怎么了这是？这兄弟还真是上了心了，到姐姐家一看，哎呀，呵，怎么了？他不是不愿意睡人原来那张床吗？把那张床给搭出去了，他又没买新的床，跟哪儿睡呀？跟墙角蹲着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你这就是心里面坐下病了。他这弟弟一看，得了，赶紧的，麻利儿的。老姐姐，我呀带着您咱去医院看看去吧。咱说白了，这老太太心理上的原因把自己给自我封闭了。啊，你要让我来感觉大概就这么个意思。当然人家大夫呢会从专业上做出诊断，是怎么着，是给您这个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啊，